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蜻蜓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猪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小李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你们年轻人现在你们都打算往哪儿驻扎呀？ 我们这成了部落了，还得驻扎。 大磊呢，有一天啊，有了自己心爱的人，要跟他一块共筑爱巢。 哎，那好事啊。 考虑到北京现在几环几环的这个房价，然后父母现在那房子又腾不出来，那么 那腾不出来， 怎么样？ 给他们举走是吧？ 那父母的房子他们也不能住进去 啊。 这么来看呢，大磊呢，打算是说，要不在这个山东啊，济宁府啊， 你挑这地， 济宁府， 找一个地方，这样上班呢也还稍微近点 儿，近吧？ 他说我在那地方找个地方上班， 近， 我上山东电视台。 大磊其实动过这方面的心思，对吧？大磊 没有， 这话没瞎说吧？ 没有。我没考虑过辞职，先说我没开始找工作去， 是不是有过想法 投资？ 是投资， 等换成了现钱在北京买， 要换不成呢， 那就去那儿辞职。 还得辞职。 你们俩 这个是一个普遍现象嘛，有人投资，有人旅游， 有人辞职。 我离不开辞职。 那家宝，像你现在这个经济收入哈，考虑考虑， 对，你比我还得远处买。你山东就不行了。 我呀， 你得上山东跟河南交界处。 哎呦，我这地方可不好找。我觉得 好找，好找。 沂蒙山区什么的这样地方，哎， 我跟你说，越是这种地方越有投资价值。 对， 哎， 沂蒙山区老山参里头， 哎，这个年轻人 啊，住老山参里边， 老 山 参里边， 老山参， 我住河里是怎么着？ 啊，你住河里，住河里现在可以有一种方法，特别不用买。 没听说过不住河里，我的意思啊，是他不是刚才问我妈住哪儿的问题，就是年轻人志在四方， 现在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不住， 不住， 就晚上睡大街上， 站不住了， 躺着就睡。 你 然后时间长了，衣服也破了，帽子也破了，上 这跑这，你们这跑这过瘾来了。我问你们，你们有一个地方肯定都知道，叫青年旅社。 你长期住青年旅社 啊？在这儿上班。 我上青年旅社上什么班呀？就是到哪儿的青年旅社就是我的家， 就被困在青年旅社了。 就是说啊，有一种环游天下的之心，这是一种 环游天下。 哎，对，就是 之心还是 哎，你看这几个心胸就很宽阔了，不牵扯到 任何。有女朋友了以后呢，跟着你一块儿， 哎，弹一吉他，阿巴拉古勒， 那是要饭去了。房子这是什么？这就是 什么呀？ 啊， 是什么呀？ 负担。家宝的意思就是事业是包袱，房子是负担，啊，享受是麻烦。 我比辞职还厉害， 我这人倒是能抗压能力比较强，你让你都交给我。 像很多年轻人不是在那个西边，像门头沟啊，南边呢就是啊廊坊， 对，涿州、 大兴、庞各庄、 西贡， 往东边去呢， 燕郊， 哎，对， 三河、 香 肠， 对。 咱们胡同不有几个小年轻，他们就住在燕郊。 谁？ 燕郊这个地儿呢，人口密度还挺大。 对啊， 就是每天早上上班，燕郊的青年男女们就是这个齐刷刷迈着大步昂着头， 走到北京来啊！不是，人有交通设备，什么公交啊， 对， 汽车站 啊， 走的车站。 我听着跟游行的似的，北京发兵的。 他说的是这个燕郊和北京的公交枢纽是一个最大的。 对对对，然后那个你推我挤的上车， 好， 透着那么一种青春的昂扬的这个活力。 这是活力吗？ 这都是黑手。 主要大家都是怕上班迟到了嘛。 是。 下班了，好，这个一群那个青年男女迈着大步挺着胸， 这群人一块来一块回。 这些人呐，这腰就没塌过。 年轻嘛。 对，低着头挺着胸。 对理想的无限憧憬和向往 啊！要老这么做的话，还着急得了吗？ 时间长了也发现啊，住燕郊上班 还是有点不好走的。 哦，时间长了才发现。 对，老挺着胸累， 早不看个地图嘛。 是， 可是上班不能迟到，事业刚刚开启，还愿意做点什么呢？ 嗯，是， 所以得想个办法。现在是不是路上特堵，车也慢，人也多？ 嗯， 但是那个燕郊楼市为什么那么火爆呢？啊， 你是最近要到居委会工作？ 没有啊，现在你看像燕郊啊、固安呐、啊嗯、什么涿州啊，这都是 就老提这个， 就是房地产市场都是非常火爆的。 不是，你甭分析这，你想说什么？ 80%都在北京上班， 我没问 你 这事儿， 就是往北京走的一条道叫什么？你说。现在让你说了， 好， 你又不说话了， 谁？ 但是还得我说吧。 通燕高速， 对，通燕高速，燕郊到大望路确实有几条线的公交车，可是呢，这些公交车有个特点，他们都得是早晚行驶在唯一的一条高速上。你说叫什么？ 通燕高速。 对， 怎么就是通燕高速？ 那么这么多车都在通燕高速上跑，通燕高速多累啊！ 这玩意儿能有什么累啊？ 他的意思让通燕高速歇 了，关键堵吗？所以咱们胡同的小伙伴实践着不走寻常路的这么一种人生的信条。 哦，不走寻常路， 那他怎么走啊？ 他们是这么着，告诉说从福喜路，这我不知道在哪儿，一直往南， 在燕郊 到冯班庄，这我不知道到哪儿，再往南进入左堤路，这我不知道哪儿， 走迷失了。 你拿着地图来，你找找去。 啊，进入王子店村，这你们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在哪儿。 哎， 这燕郊往南 啊， 再走水泥路到河边。再坐摆渡船过河。 哎呦，还得坐船呢 啊！ 10块钱一次，直达西吉上京沈，完全避开了通燕高速的严重的拥堵路段。 对，从西吉走那个京沈张家湾那么过来。 对，张家湾。 对，往南兜一下，等于是 啊。 你们能想得到吗？坐船？ 我们不行， 我们想不到。 你得想到嘞，以后你在这个济宁府那块儿啊， 哎呦，那你这 你得出出海， 那你得坐轮船啊， 那也到不了北京啊。 渔船也可以， 这得带着网上班啊。 早晚你到得了北京。 嘿， 我先到日本。 你以为你东渡呢？ 算小驿站。 以前呢，说坐船过河的都是两岸的居民或者村民什么的，现在不是了，都是咱们一些年轻人，朝气蓬勃。齐刷刷的挺着胸的二头是牙一批一批上船了。可是据说这样的话到京沈高速可以节省一半时间。 是因为总比不动强啊。 咱们街坊呢就议论这事儿啊，有人就说，哎呀，滴滴打船终于派上用场了。 嘿，就听说有打车，现在都打船了。 还有的说明天那个百度啊、高德呀、导航都该指这条路了吧， 现在就已经指这条路了。 哟，那林志玲老师得重新录一遍啊。 哦，叫什么啊？对， 左转 啊， 请上船。 哎，这是林志玲吗？ 林志玲她妹妹。 接着林志玲唱，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 这是男生部分。 妹妹对岸唱着一支甜甜的歌，哥哥心中荡起层层的波，妹妹何时让我渡过你呀的河。 哎呦妈呀，这好家伙，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七十二变， 快来大街酒吧里。咱们胡同又一个被查了，酒驾。 怎么最近净是酒驾呀？我觉得有必要在咱们胡同树新风了。 因为最近啊老组织酒局、哦、这还得让人走，连轰带赶、 哎、要是我的话，我要真是说连蒙带灌啊，在咱们酒吧也消费了， 是 账也入咱们几人这口袋里了， 嗯， 这我就给他摁那座上，走什么走， 还管住宿， 喝成这样是交来， 你看 没有好脸，不管这情面， 全都摁到沙发上。 老头也给摁沙发， 来桌人都摁沙发上， 全摁座上，一座一个， 这叫绑架。 手机都交来，我帮你们联系家里人、 哎、 该谁出来来领来。 对对对，交钱大家领的。 我觉得赶紧联系联系你家里人吧。这怎么回事？ 我们当年送被子。 我就是说，我是不希望他们喝了酒再酒驾的，我会提醒一下。 嗯、应该提醒。 你需要代驾吗？我们这儿王大磊可以帮你走一遭啊。 这有这买卖了， 还把我豁出去了。 现在你都兼了职了， 我得有一滑板车吧？ 对，折叠的。 你紧走两步，你不就打燕郊回来了吗？ 嚯， 好嘛，这代驾远点吧。 燕郊就没有酒吧吗？非来咱这儿， 为了市中心也得玩的欢。 对，家宝说了，你二环咱们这老北京的地界喝酒什么感觉？ 什么感觉？远。 还堵呢，虽然没地儿停车，但是要的就是这种古香古色的感觉。 哎， 还得跟人说在远堵时代啊， 你就得腿着来感受真正老北京的街边风情。 咱们坐的是 这来，那怎么开回去酒家？ 那胡同里面你怎么停车呀？我问你， 边上不有停车场吗？不 是，你跟斗酒，你最后不给人开回去？ 哦，还给管带斗酒的？ 对，我再找一代驾。 有家宝在，没事。 对，我给你送燕郊去， 把这滑板车给我送回来。 滑板车，你告诉我。什么东西？是那酷暑吗？ 不是，是俩轮儿，然后上面杆儿和蹬地往前走那样。 哎呀， 这酷暑吗？ 我脚心都得磨破了。 什么事儿还没说完呢？你瞧你们那打岔。 谁打岔？打岔干嘛？ 打岔，跟你没法聊天。人家好多人都说了，太阳打岔，听咱们仨聊天。 谁说的？我就想知道这人，你把他叫到跟前来。 对， 我们说的多有忠心。 就是瑶瑶嘛，瑶瑶老公喝酒嘛，喝多了以后没法开车，就把瑶瑶叫过去了。 嗯，哦， 瑶瑶开车呢，瑶 开车就有点瑶瑶。 瑶瑶开车 晃晃， 挺好的，人开的，钻胡同什么的，哎，真出不来。 那叫好啊，那叫好啊。 但长安街这没问题，对不对？ 哎，有点缺心眼儿，稍微还往胡同里钻， 完了以后被警察给叫停了， 那叫拦住了， 被警察给拦住了， 吹呗， 一吹，哎，数字高了，每100毫升含76毫克， 哟， 这怎么回事儿？ 瑶瑶当时就惊呆了， 对啊， 这是我的吗？ 是你的， 数字是你的， 我跟你说啊， 这一句 什么声音？这都是 不可能，不可能，我今天没有喝酒， 你听听。今天没吃药呀？ 您说我有没有跟酒精接触？ 嗯， 我就亲了我老公一下。我亲一下也不能吹出这么个数值啊！ 是一下吗？ 她老公叫徐酒精。 哦，亲酒精了。 我说这看热闹的，你别打岔。 哎呦， 我真的只亲了一下。 是不是一下？我们不追究。 三下。 你看自己长两下。 三下啊！ 这两下就可以。 这回就三下，咱们 这回三下 不长了。 就三下，不长了啊！ 确定不长了吗？ 真就三下。 嗯， 人警察叔叔说了，那您再想想，100毫升里边含76毫克，按说这还是应该有其他的情况。 哦，什么情况？ 想想，哎，哦，我想起来了，晚上9点吃了一盆醉虾。哎呀，醉虾您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醉虾是 虾，放在酒泡着它。 嗯， 泡完以后那个味儿就进去了。 对呀、啊， 一种南方的做法，非常好吃。 醉虾醉蟹。 对。醉蟹也好吃， 是 啊，我记得宁波那一带有些传统的醉虾、醉蟹、黄酒。 不是谁问你怎么是醉虾， 给自己就说饿了。 等你听到碗里没声了啊，因为他开始醉啊，他老动换， 这多新鲜！ 瞎跳，后来没声了，你再看 死了， 都透明了，好吃极了，好吃极了。警察说您别说这么多这些，您吃了醉虾，吃了一盆是吧？那数量真是不少了。 他吃的是虾吗？ 嗯。我们也知道它是绍兴菜， 这警察也吃过， 但是吃的确实多。那这么着吧，您过一段时间再测一下，好不好？先不要走。 过一段时间多长？ 盯个半小时行吗？再测测。 还盯个半小时？ 这一下半小时出去。 但是您看，我们现在对酒治理非常严格， 嗯， 是吊销驾照啊，还是说这个关个半年呢？对您都不利啊。 那当然了。 您再想说吃这个绍兴菜，您就有点难了。 多新鲜！关起来不管绍兴菜。 所以吃东西也得小心啊。 这个我们做节目当初做过测试 啊、 像什么格瓦斯、酱豆腐啊，因为它这个就是 哪有酒了， 就是咱们那个北方的红色的腐乳酱豆腐，它是过程当中，因为你看它那个味儿是甜的 啊、 它是有跟酒有关系的 啊， 发酵的、所以你当时吃完了，如果马上吹肯定会吹出来，但是记住这个但是，你过一段时间，比如过个10分钟啊，15分钟再吹就没有了。 哦， 哎，我记得好像你这么一说，那腐乳包装上确实好像有过食用酒精， 120字样 。我说怎么吃那腐乳，说感觉挺上瘾的，吃完一盆再吃一盆。 哦， 你都一盆一盆不怕咸呐、啊？不就粥，光吃酱豆腐？ 也不用馒头，就抓着酱豆腐那么。 酱豆腐不是有时候涮羊肉还吃的？ 哦， 涮酱豆腐， 涮酱豆腐的门那 喝 什么呀？他这酱豆腐蘸羊肉， 蘸羊肉， 羊肉蘸酱豆腐， 涮酱豆腐蘸羊肉， 搁点酱豆腐，白肉是不是？ 羊肉是调料。 我这人口重。 还有什么你们节目里说的？ 格瓦斯 啊、哦，格瓦斯，荔枝据说也会有一些反应、 啊、荔枝、啊、 荔枝这个我们没测试过，有可能吧， 说有就是十克左右， 最严重的藿香正气， 还真让你说着了， 但是不能是胶囊的， 是什么的粉儿的， 水儿的， 水儿， 藿香正气， 你喝过粉儿的吗？ 我也 粉儿的都装到胶囊里头， 我以为冲剂 哦，你把胶囊先打开，然后 喝粉儿， 没脑眼里灌那粉儿， 没那么吃喝药的啊、哦，你说那是那个藿香正气水儿 啊， 抹太阳穴那个。 那个是风油精，行吗？ 哎呦，真缺乏常识！ 你坐那儿，我给你弄点来。 都让这点酱豆腐给闹， 主要是没中过暑。 因为那个中药成分里面有的是含酒精的，有些注射液含乙醇，氢化可地松注射液，你们听说过吗？ 没听说过。 尼奥地平注射液呢？ 那也没有。 哎呦，这是什么环节？ 那个尼麦角磷注射液呢？ 哎呀呀呀！ 多西 你 赛你想吗？ 尼麦角磷、 啊、不是多西他赛。 多西他赛。 不像中国话， 不爱西药嘛？酒糟也是有可能，那酒糟厉害。如果说很糟的话，可能会属于严重醉驾。 对，影响鼻子。 啊！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咱们街坊们纷纷揣测虾的心理感受。 虾还有心理感受呢？ 这虾能想什么呀？ 那虾会想，关我啥事儿？我也是被灌醉的。 瞎想多了， 这真是瞎想。 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This ain't a song for the broken hearted. A silent prayer for faith departed. Now I ain't gonna be just a face in the crowd. You're gonna hear my voice when I shout it out loud. It's my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音流入眼，不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扯线条，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轿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光过半耳边。 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44567。 来关注路况，G102通烟高速出境方向，北关桥到北运河桥车流量较大，请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北京文艺广播祝您出行平安。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下班时的天气预报为晴间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11到8度。今天白天能见度较好，登山气象指数12，比较适宜登山。白天本市受到高空西北气流影响，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今天的气温在13度到4度之间，白天的摄氏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偏凉，夜间的摄氏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较凉。今天白天本市光照条件较好，紫外线气象指数是4，紫外线照射强度较强，请您要做好防晒措施。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孩想住配成双，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小院七十 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 该 有 他，七十二变凡事不往心里钻，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磊。 快来鸡酒吧。那么下面我再问你们一个萝卜点口红，你们知道吗？ 这知道。 哟，不会吧，小壮？真知道假知道？ 真知道啊。 什么意思？ 真知道。 萝卜丁口红才不知道，挺著名一品牌，价格还挺贵，完那个口红那盒那造型还挺别致。 什么样？ 哎呦，小柱，哎，你去城了最近？ 城里有是吧？什么样啊？ 口红没什么区别，嘿嘿嘿，就跟油花棒似的。 哦啊， 说吧，最近跟哪女孩走得近？ 那肯定跟萝卜丁走得近呢。 好， 你现在跟小罗在一块了？ 没有啊，我跟老罗在，我跟小罗那有。 那你怎么知道的呀？ 你哎呀， 送人礼物来的，发起新的攻势了。 送谁呀？ 开窍了。 跟谁呀？ 你不快过生日了吗，小花？ 啊，那什么，谢谢。 这口红好吗？ 大磊，人家可萝卜丁来了。 那我给你来一个， 来一点肉馅儿。 哎，你包 穿俩丸子。 不过真的，大磊，我还真担心你。 怎么呢？ 我怕你万一非要给我买点什么东西，挪用了公款，发现你们公司的财务管理漏洞，挪用了公款， 等会儿， 完了有大铐子，快！ 还有大铐子，小铐子铐不住啊，是吧？ 你手汗呢？手掐你脖子往下一摁，你只要往上一扬头，下去吧。 我不反抗。 一扬头， 我不反抗。要不我呛死，我看这样，非得按我脖子。 各位警官们，非常高兴啊，您来到现场。 我给主持个节目是吧？ 先带个掌，领掌。 对，您鼓鼓掌，我把心里话都说出来啊。不让您白鼓掌，我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实打实的，咱们交心，哎，咱们不接心的说。 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警察叔叔少啰嗦，大手掐着我那里脖子往下一摁。 我跟这儿我 好 好好说啊，好好说啊，咱们政府的政策你也不是不知道啊。 坦白从宽，看你从严，完看到底，再喝一口水。 你是怎么发现公司财务管理漏洞，挪用了公司资产的？说。 您要说这个事儿、啊， 我就认小花一认真 啊。 你四年间共挪用了200多万的公款。 嚯，我还真分期分批的。 哎呀，咱们已经有你的证据了。 有证就别让我喝水了。 网购了各种化妆品。 主要是买口红， 只为收快递过瘾，发朋友圈就为博点赞。 收快递我还能过瘾？ 一晒十多支的萝卜丁口红，这叫口红中的劳斯莱斯，一支要1000多块钱。你就这么晒晒晒，没见你用一个，你看那嘴都干出瓷儿了， 瓷儿来了，好嘛，来，你天天这往脸上抹釉是吧？ 哎，你怎么知道这种口红是带釉的？ 我就是对小花一认真，所以才知道的。看来真不能对他认真。 你还买了这种魅惑幼唇膏，就你这嘴 不是诱惑魅吗？怎么魅惑幼啊？ 魅惑幼唇膏那个幼就是上彩那个幼。你四年间 我怎么老四年间呢？ 四年间你给大家带来了家境殷实的一个印象，从一开始的几千元到后来的几万元，甚至到后来的十几万元，你一点点的深陷其中。 你就探哪探哪探哪，你就说早晚我能还上。 公司的会计一问你就说给老板用了，老板一问你就说给会计用了， 老板会计合手， 结果他们俩明白了，都给你用了。 关键你也没有用啊，口红你哪只往嘴上涂了，你就晒朋友圈，直到今年三月东窗事发，这时候你挪用200多万公款，现在卡里只剩20多万了， 我还剩下的呢。 眼看无法足额归还侵占的公款，你投案自首。大家反映你经常在街口逢人便问要口红吗？ 我不花这钱好不好，我还得倒去。 你就为这么折腾着玩， 这是肯定是胡编的，要不然三月份我就被逮捕法办了。 当下人点口红就化了。 我是警告你，不要因为对我过生日这件事太上心。 对对对，我还拍大靠子喝凉水，就冲那条给会计用了就解释不过去。 对对对，王大爷就不认识一会计。 哎，你们要否认他对我认真这件事儿？ 没否认， 我否认了。 哎，我说这事儿是真事儿，就是温州的一个出纳小文发现了刚才那一大堆啊，当然咱们是依法办案啊。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 快乐大街酒吧里，同学聚会，你们主要是看什么呀？ 那看什么？聊啊，看什么？ 看呀，女同学嫁的好不好，男同学娶的呀美不美。 那女同学要嫁的不好呢？ 哈哈哈。 男同学娶的要美呢？ 哼哼哼。 那你哈哈完了以后，女同学跟你说话了，小柱你看你也是单身，我现在呢又离异。 哦，这都离异了。那你考虑没考虑往前走一步啊？ 别别别， 他走一步也行， 都是靠近，谁到谁那儿去都一样过日子， 都是老百姓家的孩子。小柱，这个女人是不是你的同学？说了，当晚参加初中同学聚会，我一看时间，3月29号晚，那天你正好也是参加同学聚会去了。 哎，确实当晚。 然后女子说，看到以前没有自己漂亮，学习也没有自己好的女同学，如今经济条件都很好呢。于是，女同学说吧， 女同学把她怎么？ 就是多年不见的同学，你跟人家问候问候，寒暄几句，不过分吧？ 那不过分，那应该的。 你是不是拿你那7+就在人同学面前显摆来的？ 晃了来着。 哎，你从你奶奶那儿框出来的，说你最近颈椎不好要治病。 那跟用7+有什么关系？ 不是他奶奶给他治病钱。 哦，他得拿救命的钱换了七了是吧？ 对呀、啊。 再这么说啊，我也30好几的人了，我还找我奶奶要钱去。 哎呦，你别看不起你奶奶，你奶奶退休费可高着呢。 我没看不起我奶奶，我是觉得我， 尤其你奶奶又有房， 多宠你多爱你。 所以说呀、 你这腰椎骗过一次钱、颈椎骗过一次钱， 然后尾椎再骗一回钱， 三椎合一呀、 再骗一回钱， 反正你只要别瘫痪， 就总能骗钱。 你看你在那女同学面前晃 晃悠，还有一个悠字 啊，晃呀、 女同学一看你以前没她漂亮，学习也没她好，现在你的经济条件都这样了， 对， 女同学这个生气呀、好，那么我回去要设局，让老公出钱。 哦，得设计她老公。 对，回家呢跟老公说手机丢了，可是 犹豫一截啊。一会儿我得打车是吧？打车以后我把他当车费给了出租车司机 啊， 到时候手机密码一定给他，车费不要了。 嚯，这够大方的。 这女的还真这么干了。 哦， 拍人手上了，拿拿拿拿，别让别让别让别让，收收收收收。 那司机师傅呢？ 别闹别闹啊！ 司机师傅收完手机还跟他闹， 认真的认真的。 那师傅呢？ 师傅莫名其妙一头雾水 啊， 先拿着吧。 先拿着， 拿着以后师傅也心虚啊，这不是赃物吧？ 哎，这你这么想有道理。 要不然怎么一好好手机他不要了？这车费才十几块钱， 手机 大苹果手机， 大苹果， 这算说出来了。 也行，收着是收着，我得报案呢。于是呢，民警就调查了。哦，这么一回事啊？ 那然后还得还给人家。 敢想你是想换手机，你想换手机哪儿这么费事儿啊？ 哎， 还得惊动我们警方， 直接让警察给买一个。 那你当我们警察傻啊？ 那倒是没有， 这个就冲他这思维，他这脑子有问题，人凭什么给你买一个呀？ 这有什么不能跟家里人直接说的？ 你们俩 两口子怎么就不能说呢？ 说丢了不是 好听？ 那手机就这么好，非得换？ 是啊，非得换吗？这不能比，这回去直接跟爷们儿说就行了。 爷们儿说了，那你就跟他去吧。 他回去跟爷们儿说， 嗯， 那这她老公都快不要她了，肯定气不过。我估计是一把把这女的再塞到的哥那儿，说得这个老婆送你了，我也想换个新的。 哎呦，这还得上交。 上交到哪去？ 那个派出所呀。 到时候警察叔叔又得说了啊，想换个老婆哪有这么费事？ 对，上民政局，上我这儿干嘛呀？ 怎么又惊动警方了？ 怎么那么好笑啊？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大街酒吧里，小柱，你跟那女的到底有没有关系啊？ 哪女的呀？ 就是那手机那要换的那个。 嗨，不说了吗？有关系。 有什么关系？ 同学啊。 但那事儿发生在哈尔滨。 哈尔滨女同学。 我到哪儿哪儿就得有女同学是吧？ 杭州女同学。哎哎，杭州女同学最近有一个事儿啊。 哎呦，又有什么事儿了？ 杭州女同学小桃。 嗯。 小桃呢，八年前丢了一部手机。当时的手机可不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手机啊。但是她也丢了一部很昂贵的手机。这部手机的名字叫做诺基亚。 哎呦，那是信号最好的手机了。 何止是信号啊，诺基亚记得什么广告词吗？科技以人 哦， 科技以人为本 啊。对，为本，为本， 为本， 那为本。 还有退尽浮华， 尽显 刚显本色。 哦，刚显啊，那钢壳的那个。 还有那个说电话的广告，喂，你好吗？ 哦，那是步步高。 Hello 摩托， 那是摩托罗拉呀。 那么诺基亚手机咱们胡同里面应该有不少人用吧？ 好， 当时的 N93 N95， 嗯，还有那个什么最早的 什么88 四个数字的什么8210。 对对对，诺基亚1985年在北京开设第一家办事处。 85年那会儿早点吧，他干嘛呀？ 板砖啊， 就是初期发展。 85年的时候不可能就是咱们掌握，就我知道诺基亚来我相信，但是到90年代的时候，90年代中后期家庭电话才普及，85年你弄一诺基亚来，你拿它干嘛？听收音机？ 拿得来显得我有身份。 那也拿户口本啊？ 显得你身份特别的大， 尊贵。哎，大哥大显得身份大。 对，像大哥。 哦， 那是少数人才用的东西，那是智慧和这个财富的体现。 我以为化身呢。 你为什么说能体现智慧呢？ 嗯，他一般人不会拨号。 一般人不会，你不知道哪开机。 那老电话还真不好找， 装那种皮箱子里， 然后到地方之后打开了摁， 嘟嘟嘟嘟嘟。 哦，对对对对对，还有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等对方回信是吧？ 嗯，密电码一到，密电码一到。 小猪干过特务， 我在北海东门哒哒哒哒哒。 那位说了，我在世纪公交呢。 但有一点， 差远点。 但是有电话就比没电话强，就是移动的，我指的是。 那肯定方便多了。 对呀、 啊，要不然你老得找电话亭，或者是你拿那个插卡、啊。 嗯，对，还得找那个小铺，那个2毛钱打公用的。 对。 哎，我记得咱们小时候都用过那个诺基亚5210，就是它那彩壳可以换。 不是，咱这回忆旧手机呢是吗？谁有回收旧手机？咱是回忆旧手机是吧？ 哎，你猜现在一个5210报多少钱？ 几十块钱。 这个真狠。 敢呢？你不怕诺基亚打你啊？ 诺基亚幻化成一个人了。 哎，你真狠！你当面要1000来块钱呢，你到你那儿几十块钱就了了。 了了，我要完块钱我就没地儿扔去了。电子产品过期就是没用啊，纯废品。 你收藏行不行？ 很少有人收藏手机。 那你也不能10块钱就收了吧？ 他比我还狠，我说几十，他告诉10块， 坐地就还价。我听真真的， 我最少赔30。你太狠，1000多件东西，我好歹给几十，你给10块，我估计卖我不卖你。 哎，你看为什么说诺基亚的？是因为小柱那杭州同学， 小唐，他不说了吗？ 8年前他丢了一部诺基亚手机。 你听着，8年前，这就跟8辈子的事儿一样。 是8年前的事，大概 一年一辈子，09年。 09年，完了以后报案，这事儿就撂下来了。 那可不嘛， 谁还天天想啊，对吧？而且小桃有新的手机了， 对，被新交那男朋友给买的。 但是突然间，警方联系到他， 哟，怎么了？ 说小偷早就抓着了 啊，早就抓着了。哪年抓着的？ 我们破获了以后呢，他是个盗窃团伙 哦， 查获了一笔现金。我听说不，我 听说，不是调查的。 我们这儿记录啊，您8年前丢了一部手机， 嗯， 现在呢，我们联系您就是为了打一笔赔偿款给您，因为您报案了，哦，我们这算是结案。 哦，折合成钱， 给多少钱了这事儿啊？ 小桃就想，诺基亚手机我报的吗？是我报的吗？ 小桃记性太不好， 报的 不是，我想想8年前的事儿了，是我 几个型号啊？ 几个型号？应该问哪个型号？ 哪个型号啊？挤着的这小桃家乡话都出来了，哪个型号啊？ 这是丢了多少手机啊？ 后来一想，确实想起来了，是我自己丢的。怎么，小偷抓到了？ 又问一遍。 哎，您是余杭警察？哦，可是我呢是这样，我不在余杭，我现在到别的城市创业发展。对，你们那城市大，是我待不住。 人警察估计也不问这么细致。 我的意思是我一时半会儿不回来。 嗯， 我不是那老住户。 那怎么办呢？ 那警察说，那就支付宝转给你吧。 哎呦，这么简单了。 啊，行，您给我发个红包，100、200的我收了， 我不嫌少是吧？ 警察说，等会儿，不用，100、200我不嫌少，400、500我不嫌多。 嚯，这玩意真大吧？ 等会儿，100、200，我白给你。 我说这手机就值10块钱吧？ 白给你好不好啊？打这个电话，我们就是要告诉你的。 嗯， 这个手机破案以后，经过估价，1215元嘞。 嚯！谁给估的价啊？这是 小桃一听，腾猛就站起来了，多少？ 改价了， 刚才都躺着接电话的是吧？ 1215。哎呀，这是买卖呀，这个8年前的投资，值啊， 值啊。 行，那可以，1215确实吧？警察说确实， 这小桃是被骗子骗多了。 后来呢，就是钱打过去，小桃开开心心的又买了一部， 那还得添钱， 洗碗机。 这是打算在这边常住了。 哎， 你觉得1215怎么样？比你刚才人品好吧？你刚才还说几十块钱就收一手机， 那是公家估价，我这私人收购。 人家网友都说了，8年前那手机值3000多。 嗯， 8年后你再看30。 你看我说不值钱吧？好歹比10块多呀。 咱胡同不有一个丢电瓶车的吗？那天那大姐说了， 嗯， 也是接到电话，派出所说呀，去领电瓶车。呵，混这个脏车脏货的这位，比他们家还爱惜车子呢。擦的是锃明瓦亮，大姐把车一卖，大家吃了一顿饭，感觉这钱跟天上掉下来的似的。哎，真的，你现在这么一想，你不如把你的 iPhone 7先丢了。 嗯，只当是卖了哈，我几年能回本啊？ 你等着， 我等着警察破案，再把我给逮下来。 恶意丢失手机，判处无期徒刑。 嚯，怎么到我这这么狠？这就叫杀手。 还有一事儿呢？ 怎么那么多事儿？今天 都是跟手机有关系。 又怎么了，手机？ 嗯， 哪个高价回收？ 哎，你这智能手机牛在什么地儿啊？ 智能手机牛在，就我也其实说不清楚。 现在手机啊， 嗯， 每个手机打造的方向也是不一样的，有的偏重于游戏，有的偏重于音乐，有的可能它就是便宜，有的续航能力强。 嗯，续航能力能飞是吧？ 电池好用啊。 哦， 有的呢就是咱这系统好。 怎么好啊？ 智能。 这话它现在它跟没说一样。 还有咱们这手机旗舰的新品，外形弧线适合女性，咱们这摄像头可以牛。你看小众那手机， 嗯， 不注重外形，不注重音质，不注重信号，不注重游戏，不注重视频， 但是它那个时间准呢，到点准响。 我发现现在啊，这好手机真好用，就是说咱们不是说上班下班带手机有什么新鲜的了， 嗯， 上厕所现在小柱纸都可以不带，手机一 不 哎呦，太脏了，我下回再不动那手机了，上厕所不带纸带手机。 我给你打电话给我送纸，你以为呢？ 哦，这么回事。 是啊，小猪，再说人家都去那有纸的厕所，这哪纸多去哪上厕所呗。 趾高气昂啊， 哪纸多我还真不知道，哪纸多， 血纸多。 在如厕的期间，手机陪伴小柱度过了漫漫的长夜 啊！我那儿如一宿去， 五分钟能解决的事儿，愣待一个小时。 嚯，那腿麻不麻呀？ 没有感觉， 都木了。 他很入神的看着手机里的视频， 哎呦， 听着音乐。 那视频我知道是什么了，他喜欢的那种。 三个和尚啊，但是可有一劫。 还有一劫呢， 在厕所里拿手机特别容易啊，把手机就落在厕所里。 那就叫掉到厕所里。 不一定掉，可能是放在。旁边的后边前面 放前面 小面什么 蹲着的时候就放前面， 走的时候因为手忙脚乱，因为 上厕所起来哦，对，蹲麻了，手忙脚乱， 手忙脚乱就把手机遗落在厕所里，发生了不下七八次，但是总会碰到好心人把他厕所里的手机交还给他。 我又给扔出来了。哎， 但是可有一劫，那天小柱 张会怎么又有一劫、啊、 手机落厕所里忘了，后面也没有人给他送出来，等小柱再翻回去找，不到五分钟的时间手机没了。小柱报警，民警通过监控找到那么一位，后来一查确实小柱的手机，怎么知道的呢？ 对呀、啊、 没小柱的指纹打不开， 那位也是瞎了心了， 还没来得及去刷机 逮个正着， 不巧不成书啊。 嗯， 广西一个女子也是因为上厕所把手机落在厕所里，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回去找没有了， 够快的 啊。但是 哪个男的把他手机偷了？ 不是男的，是一名粉衣女子。 哎呦， 民警再次通过监控找到了这名女子，发现了包内一台玫瑰金的那个牌七手机。这女的啊死活不承认，就愣说这是自己的。警察说，你别犟嘴，咱们充电以后看一下这手机里面很多智能功能，咱们确认 哦。 大家就等 说说啊， 对，大家坐在桌边等着手机充电。 这手机叫充啊充啊充啊，你充啊， 仨人围着这手机一坐， 丢手机的、捡手机的和这个要手机的。 手机充了电了，一打开这手机、显示的壁纸啊，这是失主的 哦，人家说上来了。 粉衣女子死活就是不认，我的壁纸跟他一样。人警察问了，这个猫也一样啊，一样，花盆也一样，一样。 这什么壁纸照这么细致？ 拖鞋呢？一样。 还照拖鞋？ 那你说后边站这男的一样？后来民警说，那不可能一样啊。 嗯， 你这什么都一样，一模一样的猫，咱就先别说有没有那么一样吧。 嗯， 这男的你们俩都嫁成一样的了。女子说，我错了。 我这么简单就承认了？ 这是天地悠悠，过客匆匆啊。 潮 起又潮落。 不是，我想说的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 嗯。 哎呀，这是凭骨头捡手机呀、啊！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you. By now you should have somehow realized what you gotta do. I don't believe that anybody feels the way I do about you now. Backbeat, the word is on the street that the fire in your heart is out. I'm sureYou've heard it all before, but you never really had a doubt. I don't believe that anybody feels the way I do about you now. And all the roads we have to walk are winding, and all the lights that lead us there are blind.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爱国歌》，车行作词，七剑波作曲。